肺脏没病，咳自止，痰自消。哎，希望大家明白这里边的因果关系。那么秋季养生，补虚则培土生金。哎，也就是我们通过健脾化湿，再加上补气润肺，达到虚则补其母的原则，脾肺同补。那么实呢，是吧，如何来克制这个肺呀、啊、如何防止金气过旺反伤了肝木呢？所以说有肝脏疾病的朋友，尤其是肝主人一身之筋呐、啊，肝主人一身之爪甲呀，所以呀、啊、一到了这秋风扫落叶的季节，什么颈肩腰腿痛，什么抽筋腰椎间盘，什么手指盖上长的灰指甲，这些呢皆因肝血不足，不能养筋，不能开窍于爪甲所致，是吧？包括一到秋天，人的眼睛也开始不大舒服，而怎么办呢？是吧？那么五脏的平衡就是人的健康的一个体现。所以呀，春秋养肝脾啊，春秋养肝脾，冬夏补心肾。这个养肝脾不是说我秋天就得养肺，冬天就得养肝，不是啊，这个不是啊，不是说亲生的儿女咱们就得给的一边多，不对，穷的咱们多给一点，那富的咱就不给了呗。所以五脏六腑皆兄弟，那么元气作为爹娘啊，他对五脏的补充，他绝对不是补那个最强的脏腑，反之最强的那个脏腑你再补多了麻烦了，怎么着了？哎，最强的脏腑补多了，他的五行过旺就成病了，对不对？所以要补哪个？补弱的啊，补弱的，要扶弱而治强。所以人能活到的年纪，不取决于你哪个脏腑好。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木桶效应啊！你考大学是吧，你学的最好那科你分最高，你总分高，对吧？总分高你考好大学啊，你偏科啊，你那个不好的那个学科考的最低，你把总分拉下来了，最后是靠总分给你记成绩，对吧？好多人说这公平啊，但是人生不公平，是不是啊？五脏六腑你只要有一个衰竭，有一个坏死，对不起，你其他脏腑再好没用，小命玩完，对不对？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木桶效应，是吧？拿木板一块一块一块冰个大木桶，能装多少水呀、啊、是最高那块板决定的吗？啊，非也，是最低的那块板决定的。那么这五块板就是五脏，那么光有五脏，你这木盆木桶没底儿行吗？这元气就是这木盆的底儿。所以呀、啊、补足元气，平衡五脏，才是养人健康长寿之道啊。所以呀、啊、冬夏养心肾，春秋补肝脾，补虚啊，补虚，哎，回过头来泄实啊，哪个太旺了，我们就要把它实气邪气泄一泄，这大家伙把它搞清。肺的脏腑养生我们不想多说啊，秋季啊是肺脏养生的黄金季节，是吧？同样啊也是这个肝脏疾病养生的什么呢，救火的季节。所以孰轻孰重大家伙就分个清楚。那么秋季 我们养生界又把它叫多事之秋。啊，不是光你不咳嗽、不发烧、不感冒、不气管炎，你就健康长寿了。这多事之秋的道理是什么呢？哎，是这个季节是诸多慢性疾病因为季节气候特点卷土重来，老病复发加重的季节。我给大家在讲这个呼吸系统、讲肺脏的时候，那好多朋友来求的、救急的，什么脑梗的、心梗的、中风偏瘫的，是不是啊？心脏房颤的，还有腰托的、疝气儿的，啊，关节疼痛的，是不是啊？所以什么叫科学养生，什么叫药物治病，大家一定要区别的对待。吃上就好，停了就犯病，那不叫治病，是不是？那叫自己糊弄自己。吃上了能好，停了不犯，而且不犯错，疾病不回来，这个健康不是吃一辈子的东西，是能吃能停能好能健康能长寿，系统养生能多活十年，是不是？现在咱们的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上到了什么呢？77、76周岁了，对不对？平均寿命怎么提上来的？你真以为是放心脏支架呢？你真以为是120抢过来的呢？不是。一个是现代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二一个就是近些年来中国保健品的消耗量，是不是啊？保健人群的不断增加，是吧？所以科学养生多活十年不是广告，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以啊，在这个秋季啊，秋高气爽艳阳高照的季节啊，你会冬病夏治，你吃一个月的保健品，你秋天不犯病少吃仨月，叫事半功倍，这叫借天时。你说我就不听那套，是吧？夏天呢我轻，夏天呢我犯病轻，我就不吃，我到秋天了，一刮秋风，天一变天，我疼得加重，我再吃。那你有钱你就吃仨月呗，是不是啊？你说你没钱，你疼难受，你能挺住，你别吃，你吃止疼药去。所以科学养生一定要建立一个科学养生的世界观，这是很重要的，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呀，不是谁也不是每个人的水平都那么高，冬病夏治听话的我不担心了，你秋天不会犯病了。说呢，薛老师，咱们就讲四季养生，对吧？对那些犯病的不听话的活该，咱也不管他，让他该疼疼该瘫瘫该心梗心梗啊，那也不是医者仁术该做的事儿，是吧？所以怎么办？哎，刀子嘴豆腐心，劝你不听，你犯病了，你活该了，那不管你吗？那不还得管你吗？所以呀，冬病夏天叫治，借天时治病根，秋天叫什么？秋天叫防。哎，秋天就是最后一道防线，因为是犯病的季节，犯病前这人小中风你给拉回来他没瘫，小中风你没救回来他瘫了，他想再爬起来费了劲了。所以秋叫防，冬天叫养。冬天想好病不大容易，是吧？冬天能减少痛苦啊，能维持不加重就不错不错的了啊。所以人一定要知道这个疾病的转归规律，冬病夏治是冬天加重的疾病怎么办？冬天养，不让它加重，是吧？夏天治，把它借天时调好，秋天全面预防，养一个冬天别犯病，春暖花开的时候好病， 所以春天是好病的季节。但是不懂养生的人呢，冬天呢是要命的季节，救命。春天呢是犯病的季节，又得吃药。夏天好病了，偷着乐呢，接着喝冰镇的啤酒，啊，接着那个睡空调的房间，啊，祸害了一夏天的病，一到秋天又撂倒了。所以啊，我们说叫吃一堑长一智，希望大家明白这里边的道道啊。所以呀，冬病夏治，秋防冬养，春好。哎，这就是疾病的四季转归的规律，希望大家把它明确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哎，说说这个冬病秋防的内容，重点的讲两大块，一块呢就是心脑血管病、中风这一块，另一块呢就是风湿骨关节疾病，说白了，老寒腿、类风湿、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骨头坏死、压缩性的骨折。那孰重孰轻啊？是不是啊？咱不能舍本逐末，是不是啊？孰重孰轻？哪个要命哪个重？哪个伤到了人的精髓哪个重？反之呢，啊，就是疼点儿，啊，贪不了，治不了残，那咱慢慢来呗。所以我准备把中风放先，把骨关节病放次，啊，希望大家能理解我这良苦用心。那么今天呢，就先给大家说说中风病的秋防。说为什么告诉大家，秋天是中风预防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为什么秋季又是心脑血管病复发的多事之秋？这是什么道理呢？哎，慢性疾病它不是现实现报的。我老早就给大家讲过，是吧？老爷子摔个跟头，爬不起来了，瘫了。老太太睡一觉，一翻身，一起床，嘴歪了，流哈喇子了。有的人呢，就记住这条了。那说我是摔出的脑中风，那个我是起床没起好，睡觉睡出个脑中风。这个话如果你信了，那我就给你先扣个帽子。医盲啊，无知的医盲。所以大家伙一定要知道，你摔个跟头，那就是个导火索。你早晨起床没起明白，过节饺子没吃明白，是不是啊？甚至有的人说我喝了瓶冰镇啤酒心梗了，跟人家饭店打官司啊，就你饭店的啤酒给我整心梗了。我说哪条科学理论说啤酒有心梗副作用？说那啥原因呢？一检查，本身就有严重的冠心病心绞痛，本身就有严重的脂肪肝动脉硬化，大热天你还喝凉的，你血管一拔一痉挛，得血栓脱落梗死了，你能赖着人啤酒吗？只能说明你无知，或者再不客气的讲，你如果喝啤酒喝成心梗，你跟饭店打官司，我告诉你，你就是碰瓷儿的，对不对？你自己钻车底下，你要讹人钱吗？那不就是。但是如果你没有医学知识，好多人就把中风病归结为那一刹那的错误，其实完全不是。中风虽然是急性病，那么请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定要知道，中风有一个慢 慢性形成的过程。那有人又问了，那中风慢性形成的过程得多长时间呢？少则仨月，多则三年，三十年。说徐老师，到底多长时间呢？到底是三年呢，是仨月呀，还是三十年呢？大家伙听我给大家慢慢道来，听着啊，这里边有故事啊，有故事。你说我低血压低了一辈子都没事了，就是近三个月身体也乏力了，走到脚也踩棉花了，是吧？到医院一检查，脑梗。那你的中风什么时候照的？我告诉你，三十年，是你常年低血压，血管也细了，常年低血压，脑供血也不足了。那时候没感觉啊，是吧？高就高在没感觉这儿。哎呀，有人不说了吗？是吧？说有两件事，一件好事，一件坏事，看你能接受不？说那你就先说说坏事吧。说快事啊，你这注定一辈子没钱。穷困潦倒，人这人很灰心很丧气，说那你告诉我好事吧。说好事啊，那你后半辈子就习惯了。说人生就怕习惯二字，是吧？有人习惯偷偷摸摸就成了惯犯，对不对？有人习惯懒懒散散，那你一辈子就没什么进步呗。反之，有人习惯了兢兢业业，那他就成功辉煌。有人习惯了努力打拼，到最后成功了，过劳死，累死了。所以习惯这个事儿啊，你习惯什么样的生活，你就要习惯什么样的结果，甚至习惯得什么样的病。就是这么最简单的道理，是吧？这是低血压，就是那些说啊，我低了一辈子啦，我打小就低呀，我说对。就是因为你习惯了，你到60岁你还习惯低血压，但是年龄细胞老化，你再这么低他不给你干活了，脑萎缩，老年痴呆，脑梗，30年。这叫低血压隐形杀手，慢刀子杀人，30年的习惯，是不是？他说不对呀，低血压低到60岁得脑梗，是不是啊？你怎么说是30年得的？因为到30岁之前你才成年，你才成年。人生的巅峰时代是在女性28岁，男人32岁，你长成了。你40岁得心梗你都不冤枉，为什么？开始老化了。人生过了巅峰就要走下坡路，只不过有人走的下坡路慢一点，到100岁还慢悠悠，有人下坡路走得快一点，刚过30，嘎嘣心肌梗塞死了，直接跳悬崖了。这是30年造病。那么3年造病是什么道理？啊，3年造病什么道理？这指的是突然间的肥胖，突然间的消瘦，突然间的劳累，积劳成疾，3年把功能性疾病搞成器质性疾病。啊，那么3个月呢？3个月叫慢性病的急性期，啊，慢性病的急性期。所以这里给大家讲了疾病成病造病的过程。那么脑中风表面上是突然倒的，而告诉你血栓形成最少3月，最少3月，就包括那些睡觉翻个身就脑梗的，你那血栓在血管里边最起码待了3个月。你梗的那天开始，你梗了那天嘴歪了，就告诉你你错过了3个月不得脑梗的时间，你可以慢慢回忆。所以中风发病前3个月叫黄金治疗时期啊，叫黄金治疗预防时期，你防了可以不得啊。你别跟我说啊，你说我中风啊也瘫了，嘴也歪了，哎呀我现在调的恢复的跟好人一样，糊弄自己去。说中风没有后遗症的人糊弄自己去， 是不是？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为啥？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嘎口。你皮肤愈合再好，我给你嘎到伤口烙个疤，你疤长得再一样，和正常皮肤不一样。那么脑细胞呢？一样的道理。所以一旦形成中风的人，告诉你，你比那个从来没得过中风的人，你发作中风的几率就高了5到8倍。哎，这就叫吃惯了人跑惯了腿。所以没得中风的人，你全面预防，你可以一辈子不得。得过中风的人，你就算全面预防，你比没得过的人，你发病率还高5到8倍。所以好多人认为啊，我得中风没落后遗症。我说谁说的？你造 CT 有没有影啊？有影。那我没感觉啊。我说不用没感觉啊，人家没得中风的和你同年龄的，如果下次再有什么劳累呀、生气呀、激动啊，先倒的肯定是你，因为你比人家发病率高5到8倍，是不是？这就跟那个车轮胎似的，跑高速出门旅游是吧，人家长休去，你检查检查轮胎是吧，说你这轮胎补过，说你补过的，那你尽量别上高速，这咋的？补过的胎容易爆胎。你说我平时开的跟好胎一样啊，因为没上高速，是不是？所以告诉大家，没得过中风的人，你的预防就是优势。你得过的，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是防复发。所以人生不能犯错误，好多错误不能犯。那么相比较之下，你得中风和你进监狱落下污点，你说哪个伤害更大？是吧？你说我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好，我赞成你，是吧？但是千万不能再犯，别怪人家对你有有色眼镜，因为你毕竟犯过错误，你就要承担责任，就这么简单，知道不是？所以这说的是中风的形成，量变到质变。那么秋天为什么是中风复发的季节？为什么是多事之秋呢？这要说说秋天的季节特点，寒凉，是吧？寒凉。哎，有时候不对呀、啊，我南方还30多度呢，是吧？那你南方30多度，和你三伏天的时候哪个天热？矬子里边拔大个，是不是？高个里边还有高个，你对比吧。所以阴阳变化，不是你横向的比，是你纵向的比，和你自己所在的地域的春夏秋冬去比，是不是？就包括那热带，说那地方一年都暖和，没有春夏秋冬，谁告诉你的？有黑天白天没有？是不是？哎，所以人的生物钟是在变化的，四季是在更迭的，日月是在变化的，月满月亏，潮涨潮落是在变化的，这些就叫生物磁场，是不是？所以秋天是气血收敛的季节，啥意思？到了秋季，气血回内脏。什么叫春困秋乏夏打盹？胳膊腿气血要亏，气血要回内脏，内脏容易堵车，胳膊腿就容易气血缺少，这是秋季中风发病特点。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给大家伙说了这个秋季防中风的重要性，是吧？冬病夏治防中风，你夏天治中风是锦上添花，是不是啊？哎，是拿金牌呀、啊，对不对？哎，哎，而你这个秋季防中风是啥？你不是拿金牌拿银牌的事儿，你是防止半身不遂， 是吧？你是保命，防止掉水里淹了。所以这秋天治中风就跟保命一样，啊，不是说你能不能治好的事儿。哎，你别犯病，别偏瘫，这是关键啊。所以这是秋天防中风的实用主义，啊，实用主义，是吧？你说我夏天防中风，我没听，你没听你就没好呗，还那模样就得了呗。你说我秋天没听，秋天没听，没那么做，你倒了到医院救不回来命。那这是你的闪失啊，是这大家把它搞清啊。咱们还讲了中风的年轻化啊，年轻化啊。那今天呢咱要说说中风的六大病因和我们的有效的预防手段。啊，你别光说防中风啊，我就吃药就得了，我就打针就得了。你要分类，是不是啊？老夫子因材施教，是不是啊？你这人能做文官，你培养他当文官；你这人能当武将，你培养他练武驻守边关。你说不行是吧？我培养这学文的拿刀冲锋陷阵，你不让人家给消灭了吗？你培养那弄武的，你去让他写文章，那你不张飞认真大眼瞪小眼吗？所以教学叫因材施教，那治病叫辨证施治，那么防中风也要辨证，分门别类的去调理，是吧？那么今天我就先给大家讲，来说一说这第一条啊，为大家最容易忽视的，是吧？慢刀子杀人的，是吧？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造就的中风，叫低血压造中风，是不是？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呀，是吧？血压是啥？说血压是搁血压计测出来的，是个数字儿，80、120的，90、130。啊，你还是95、160啊，对吧？这一组数字儿，你知道这组数字是干什么的吗？是吧？上医科大学的学生，老师都教他了。啊，这些预备大夫，对吧？说血压是血管，血液给血管的测压力，是吧？那没事，你测这个压力干什么呢？是吧？说轮胎得有压力，是吧？轮胎小了，这个轮胎的压力少了，你那轮胎就瘪了，阻力大，费油。轮胎的压力高了，是省油不假，压力再高了，那轮胎就爆胎了，那就翻车了。这是轮胎的胎压，是吧？你古代的时候，汽车没有汽车，马车没轮胎，那老木轱辘铁轱辘，所以说你坐在古代那个大马车上，你一轱辘起来叽噜咕噜叽噜咕噜，那吨呢它没有减震，对不对？那现代呢为什么用这个橡胶做轮胎呀？在橡胶中间又做成气儿啊，它能什么呢？有弹性。所以现在你坐那汽车，它不像古代坐那坐那个什么拖拉机，古代坐那个马车把屁股蹲开花了，那不会了，就是，这是科技进步。但是你这个医科大学的学生，你学知识不是考文凭的，你是要给老百姓治病的。你光知道血压对血管有压力，你测这压力，那你就成榆木脑袋瓜了。啊，血压干什么的？有压力，对血管有压力，咋的？血管没压力，人活不了啊。所以血压的更重要的作用大家一定要明白，是不是啊？就包括好多人，哎呀，我60、90的血压，大夫说没事儿。我说那没事儿挺着呗，等脑萎缩脑梗了老年痴呆再治呗。哎，我就脑梗。我说你就脑梗，大夫说你为啥脑梗？大夫说不知道原因，没查出来。你说我咋说？所以说人没知识人没文化太可怕了哦。 我今天再给大家说一遍哦，你听听我这句话，就这一句话救了很多的人。什么？血压是血液在血管心脏当中流动的动力。再深入分析，有这个动力你的血才能流，没这个动力，没有血压的是死人，血不流了是死人。这个压力太高了，血流得快你就兴奋，这个压力太低了，血流得慢你就迷糊打蔫儿。所以我把血压叫做气血活力的风向标。好，重要的事儿再说一遍，什么是血压？是血液对血管壁的一个压力，这是你用血压计测出来的。测得了这个压力，我们知道你的血在这个压力的推动下它在流动。这个压力大了，血流得快了，说明这人兴奋。这个压力低了，血流得慢了，说明这个人安静打蔫儿。那么要求这个压力，人整整好好，这压力也不兴奋也不打蔫儿，正是有活力的时候，这压力应该是多少呢？成年人80/123是吧？老年人90/140。说不对呀，到老了没那么兴奋了，怎么还要求高点呢？水涨船高，你到老了，你那套管子老化了，满脸褶子，动脉硬化，你的零件老了，你还按着原来的那个压力给压力，你那血就流不动了。所以为什么俗语说老要张狂少要稳，是不是啊？好多朋友听我节目说，哎呀徐老师你现在这个做节目成熟多了哈、哦，啊，不像你这个10年前是吧，15年前做节目那么兴奋，说话那么快是吧，脾气也好了，也不训人了，咋的了？老了呗，嘿嘿嘿，是不是啊？奔40了，啊，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到60就退休了，是吧？到60就不能为人民服务了，就得为自己服务了，不能给儿女服务了，就得为老伴互相服务了，对不对？说那为什么说老要张狂少要稳呢？他开始有人不懂这句话，因为少年兴奋少年狂，所以说你少年稳着点搂着点，少年太狂精神病，你得搂着点。那为什么要老要张狂呢？到老了你不狂都打蔫了，你就稍微狂着点，瞅你也就是不打蔫儿了。所以人说人到老年呢，你得勤折腾，你越不折腾越不折腾，不就老年痴呆了吗？对不对？这是原则啊、哦，这是原则。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要针对秋季复发加重的两大类慢性疾病，要给各位呢做重点的讲解和分析。这一类呢 叫心脑血管病，另一类呢叫风湿骨关节病。这两大类疾病啊，都是秋冬季节容易复发容易加重的疾病。又因为呢这个中风容易危及生命啊，致死率致残率复发率都特别的高。而那风湿骨关节疾病顶多是个疼，顶多是个瘸，顶多把你疼得爬不起来，它要不了命。所以何为本何为末呀，伤及脏腑断送性命，这是要命的，此之为本也。伤及肢节啊，疼痛难忍是吧，跛足难行啊，顶多就是影响个运动，是不是啊，疼点要不了命的咱们搁到后面。这就做到了分个轻重缓急啊。今天呢咱们先说中风。这个中风病啊是临床上对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的称谓，是吧？那么中风病表面上看是突然发病啊，突然发病，而学了养生文化知识之后，我们把这个中风的突然发病给大家总结了一句话，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说的再俗一点，就是告诉大家天底下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得中风，会没有缘由的偏瘫半身不遂，会没有症状的就老年痴呆脑萎缩了。所以我们常说呀，那青天大老爷他叫明察秋毫，是吧，不断冤案。那么人想健康想到老了能活不烂跳的能走能撂，不想偏瘫，不想啊半身不遂，不想坐轮椅，不想啊吃饭上厕所都得靠别人，你就得做到早防早治，是不是？所以中风的防治一个早字它说明了一切啊，不是说哪个医生高明，也不是说哪个药丸灵不灵，你真正的到了中风是吧，复发两次三次了没办法啊，所以早治是关键。早治顶多恢复的差不多，而早防却可以做到防而不发，是不是啊？所以防中风的成本是最低的，是吧，成果是最高的。那么中风病如何的做到预防啊，是不是啊？你说我想打个阻击战，你是不是最起码得知道敌人从哪儿来奔哪儿去啊，你是不是得知道敌人的必经之路，你埋下炸弹你好把敌人给截住啊，是不是啊，埋上地雷啊。所以防治中风一个道理，我们先要知道中风好发在哪些部位，中风好发于哪些人群，真正的做到什么呢，有计划有目的的去预防，而绝对不是乱枪打鸟，花了一大堆钱 没起作用，结果还是中风偏瘫了。啊，那都是什么呢？啊，不懂科学，啊，乱防一气是不行的。中风啊，好发于脑血管，是吧？眼底动脉、心血管和肠系膜动脉，这是它四个高发的部位。此外呢，下肢动脉也容易长血栓，啊，那相对于刚才那四个好发部位，这个就比较少见，啊，也有发作，啊，也有发作。那么发于头部的中风，啊，主要以脑梗为主，啊，脑梗，什么叫脑梗？就是给大脑供血的小动脉、小血管被堵死了，所以叫脑梗，是吧？那么血栓呢，是相对粗一点的血管被堵了，叫脑血栓，也叫脑栓塞。所以相比较而言，脑血栓它的症状就比较典型，栓也叫脑栓塞。所以相比较而言，脑血栓它的症状就比较典型。为什么？因为堵塞的是相对比较大的血管，影响的脑供血的面积比较大，影响的功能障碍面积波及的也就比较严重。而回过头来，脑梗呢，这个脑梗塞啊，它是多发的啊，它不是一个大血栓块，它是很多散在的小血栓块堵塞了好多小的血管。所以我们经常拍 CT 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诊断报告，是吧？多发性大面积脑梗。但是你看这人还活不烂跳的，是吧？能吃能喝能走能睡，什么表现呢？是吧？头皮发紧啊，发麻呀，发木啊，是吧？戴帽子的感觉，加上偏侧肢体寒凉，啊，没力气，或者手的不灵活，啊，你看一般脑梗很少瘫痪，啊，也就是没劲儿，不灵活，是吧？此外呢，发生在头部的中风呢，还有脑出血，啊，这个相对就比较危险了，啊，因为脑出血它不像你家水龙头，是吧？你说我放一盆水泡脚，是吧？放个大半盆，我把龙头一关，水就停了，是吧？我端盆能泡脚去了，是吧？你想要多少来多少，打开龙头就出水，关了龙头就停水。脑出血他不给你讲那个理呀，所以脑出血好比洪水，是不是啊？什么洪水黄色警戒，洪水这个红色警戒，直接夸擦绝口了，绝口了，你能跟洪水商量吗？啊，你说你别淹房子，光淹地，他没人给你讨价还价，是不是？所以脑出血有很大的随机性，脑血管破裂出血，血行经络之外，出了血压迫脑组织，颅内高压，五毫升以内的叫少量的出血，是吧？一般要不了命。超过五毫升中量的，超过十毫升大量，是吧？那就容易性命攸关了。所以脑出血发病往往有性命之忧，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清楚。还一个名呢叫脑溢血，是吧？脑溢血。脑出血和脑溢血是有区别的。脑出血是脑血管破裂，出血出在脑组织之间，一穿刺脑脊液是红的，对吧？这是脑出血。血行经络之外，死血，脑壳就那么大地儿，出了血占了位置，脑压高啊，得打甘露醇降压，对吧？脑溢血不一样啊，脑溢血不是脑壳啊，就不是脑组织内出血， 是脑壳里边脑组织外边它有层膜，叫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说白了就是在脑壳和什么呢？蛛网膜期间发生了个血肿，而这个血肿呢，向脑组织内进行压迫，引起的还是颅内高压。所以总而言之啊，往往血栓来的比较缓慢，往往出血来的比较突然，是不是啊？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明确啊，脑出血和脑血栓之间它是可以转变的啊，所以千万不要把中风想的过于简单，说出血了我就止血，长血栓了我就化瘀，别想的那么简单。因为告诉大家，中风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因为血栓堵了不通了，压力憋高，旁边决口就是出血，因为出血压迫血管，可能就造成堵塞。所以啊，治中风可不是大禹治水，说我拿个铲子是吧，把河沟挖开水就通了，可没那么简单，是吧？所以得中风是一个生死的较量，是吧？那么中风发病的部位还有眼底出血、心绞痛、心肌梗塞，包括肠梗阻、肠坏死，这是肠子的动脉血栓，还有下肢动脉栓塞，表现为一条腿间歇性的跛行啊，走走路瘸了，歇歇好了，一检查没有股骨头坏死，再加上这人有脂肪肝，一查下肢动脉栓塞。那有的人说放个支架吧，医生说，好多人害怕了，说怕什么，是吧？人家支架支心脏，那性命攸关，你一个支架支腿上，离心大老远的啊，别害怕啊。所以人面对疾病的时候，虽然中风发病很突然，但是告诉大家，这个偶然的结果当中透着必然，是吧？你没有中风病的成因，是吧？你是得不上中风病的。换而言之来讲，一根导火索插在炸药包上点着了，那就是爆炸，轰天震地。一根导火索你插牛粪里点着了，导火索点完了它只能熄灭，对不对？哎，所以告诉大家，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中风必有因。咱们今天是讲了中风的几个表现啊，眼底出血、心梗、心绞痛，是不是啊？腿走走道瘸了，下肢酸塞，偏瘫半身不遂，是出血呀，还是血栓呢？这都靠医生来诊断，你不如在家里猜，是不是啊？所以中风发病打120这叫救命。而你说我不想得中风，如何做到提前的预防，知中风成因，这才是预防的关键。要针对秋季复发加重的两大类慢性疾病，要给各位呢做重点的讲解和分析。中风病有六大成因，得了中风你治得再好，你说我没落下后遗症，对不起，脑瓜里边落个疤，下次容易还复发。所以只有中风防而不发，找到原发病，是吧？重点预防，我就没得上中风，是不是啊？所以针对病因去预防，才能实现一辈子不得中风的愿望，是不是啊？我经常听老人家讲，我不怕死，是吧？我就怕死死不了，活活不成， 瘫在床上，是吧？全靠别人说了算，那还活个啥意思？你看，哎，这说明老人家对健康和自由的一个渴望，是吧？那么如何才能不得中风？你一定要知道中风的成因。哎，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中风的六大成因啊，六大成因。这第一条叫高血压病，我们尽量啊把这中风的六大病因把它的火候告诉你，是不是啊？人说烙饼看火候，火小了饼没熟，你不能吃生面，火大了烙糊巴了那成炭了，你也不能吃那糊嘎巴啊。所以中风啊，它六大病因你要会看火候啊。你不要说徐老师说了高血压是中风的病因，我刚得上高血压我就天天不敢睡觉，怕睡觉起来变瘫子，没那个必要啊。日子还得过，饭还得吃，觉还得睡，病还得治。高血压病什么时候得中风？告诉大家伙啊，这有口诀啊。高血压病十年得冠心病，20年得脑中风。哎，这是高血压病造中风的节律和步骤，是吧？你千万不要说我昨天刚体检查出个高血压，是不是啊？你去年体检血压还正常呢，完了你奔中风了，你说是高血压导致的，高血压说我冤呐，是吧？我刚到这儿值班，我刚到这儿换届当领导，你就让我还上个领导欠的债，那可不归我管。所以中国老百姓的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啊，治病也是这样的，你要找到原因，哎，一定要对症啊，找对了正确的原因，你治才能治好，是吧？找错了原因白忙活。所以高血压病人得中风，您记这口诀啊，高血压病不是得一天就中风的，也不是得一年就中风的，也不是得十年就中风的啊。高血压病得十年得冠心病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得了20年的高血压得中风，是吧？脑梗塞啊，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有人说徐老师你说20年就20年呢，19年中风行不行？行，是吧？你说我多痛2年，你说20年中风，25年得中风行不行？行啊。医学一定是一门科学，一定要尊重这些大概率事件。所以我这个口诀叫经验口诀，高血压病10年得冠心病，20年得中风，这是绝大多数现在医疗条件下只知道吃加药不知道科学预防保健的高血压病人，你的命，哎，你的宿命，你要走的这条道。那反之呢，你说我会养生，是吧？我会保健高血压，那你就晚点得中风，甚至血压控制好了你可以不得，是不是啊？不得，把中风推到100岁之后没等得呢，怎么的？无疾而终。 下面是广告时间。北京方庄店是在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6号，电话是87557319 87557320。北京朝阳店是在朝阳区九仙桥南路星月亮马酒店左侧，电话是18010401008 574-4435。天津店的地址是天津市南开区安山西道丰和东园2号楼3单元505室， 电话是13102175167。以上是广告时间，咱们明天。